《资治通鉴》卷第96，禁忌18，显宗成皇帝中之下。咸康四年春正月，燕王晃遣都尉赵盘如赵听诗期，赵王虎将击断辽，募骁勇者30,000人，西败龙腾中郎。会辽遣段屈云袭赵幽州，幽州刺史李梦退保义京。湖南以陶豹为恒海将军，王华为度辽将军，率周师100,000出飘于津。知雄为龙骧大将军，姚义仲为冠军将军，率部骑70,000为前锋以伐辽。三月，赵盘还至吉城。燕王晃引兵攻略灵芝以北诸城，段辽将追之。慕容翰曰：“今赵兵在南，当并力御之，而更与燕斗。”燕王自将而来，其士卒精锐，若万一失利，将何以御南敌乎？段兰怒曰：“吾前为卿所误，已成今日之患，吾不复堕卿计中矣。”乃西将献众追之，晃设伏以待之，大破兰兵，斩首数千级，掠5,000户及畜产10,000计已归。赵王虎进屯金台，知雄长驱入蓟。段辽所属渔阳上古代郡首相皆降，取40余城。北平相杨玉率其民数千家登燕山以自固，诸将恐其为后患，欲攻之。虎曰：“欲如生，今夕明节，耻于迎降耳，无能为也。”遂过之，至徐吴。段辽以其弟兰祭拜，不敢复战，率妻子宗族豪大1,000余家弃灵芝，奔密云山。将行，执慕容翰手契曰：“不用轻言，自取败亡，我故甘心令卿失所，深以为愧。”汉北奔宇文氏。辽左右长史刘群、卢臣、崔岳等封府库请降。胡潜将军郭泰、麻丘率轻骑20,000追辽，至密云山，获其母妻，斩首3,000级。辽单骑走险，遣其子启特真奉表及献名马于赵。虎受之，虎入灵芝宫，论功封赏各有赐，徙段国民20,000余户于司雍掩御四周，士大夫之有才性，皆擢叙之。杨玉以军门降，虎让之曰：“卿昔为奴虏走，今为世人来，岂时知天命，将逃匿无地也？”对曰：“臣昔是王公，不能匡济，逃于段氏，复不能全。今陛下天网高张，笼络四海，幽冀豪杰莫不封从。如臣比肩，无所独愧，生死之命，为陛下治之。”虎跃，即拜北平太守。夏四月癸丑，以慕容晃为征北大将军、幽州牧，领平州刺史。城主妻骄虐日甚，多所诛杀，而即没其资财妇女，由是大臣多不自安。汉王寿素贵重，有威名， 七级建宁王悦等皆祭之，受具不免。每当入朝，常诈为编书，此以警急。初，巴西楚氏公壮父叔皆为李特所杀，壮欲报仇，积年不除丧，受朔以礼毕之，壮不应，而往见受。受密问壮以自安之策，壮曰：巴蜀之民本皆近臣，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，称藩于晋，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？如此则扶留子孙名垂不朽，企图托今日之祸而已。受然之，因与长史略阳罗恒、巴西谢思明谋攻成都，其颇闻之，朔前许服至受所，似其动静，又镇杀受养弟安北将军忧。受乃诈为妹夫人调书，云妻当取受，其众信之，遂率部计万余人自服袭成都，许赏以城中财物，以其将李毅为前锋。妻不意其志，初不设备，受世子氏为义军校尉，开门纳之，遂克成都，屯兵攻门。妻遣侍中烙受，受奏建宁王悦、景谦、田包、姚华、许福及征西将军李霞、将军李希等怀奸乱政，皆收杀之，纵兵大掠，数日乃定。受矫以太后人事令废妻为琼都县公，忧之别公，追谥立太子曰哀皇帝。罗恒、谢思明、李毅等劝受称镇西将军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称藩于晋，送琼都公于建康。人调及司马蔡兴、侍中李彦等劝受自称帝，受命视之，瞻者曰：可数年天子。调喜曰：一日尚足，况数年乎？思明曰：数年天子，孰与百世诸侯？受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遂即皇帝位，改国号曰汉，大赦，改元汉兴，以安车数伯整公壮为太师。壮是不是，受所赠位一无所受。受改立宗庙，追尊父襄曰献皇帝，母攒氏曰皇太后，立妃严氏为皇后，世子氏为皇太子，更以旧庙为大成庙，凡诸制度多所更易。以董皎为相国，罗恒为尚书令，谢思明为广汉太守，任调为镇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李毅为西夷校尉，从子权为宁州刺史，公卿州郡悉用其辽左代之。常侍旧臣、近亲及六郡士人皆见书敕。琼都公妻叹曰：天下主乃为小县公，不如死。五月义而卒。受谥曰幽公，葬以王里。赵王虎以燕王晃不会赵兵攻断辽而自专其力，欲伐之。太史令赵览谏曰：遂兴守燕愤，失必无功。虎怒，鞭之。晃闻之，严兵设备， 罢六卿纳言常伯冗济常侍官，召戎卒数十万，燕人震恐，恍谓内史高许曰：“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赵兵虽强，然不足忧，但坚守以拒之，无能为也。”虎前使四出，招诱民夷。燕常州内史崔涛、居旧令尤弘、武元令常霸、东夷校尉封抽、护军宋皇等皆应之，凡得36城。弘遂之兄子也。济阳刘裕之事，共杀太守宋竹以降于赵，竹谎之从兄也。营丘内史先于屈亦遣使降赵。武宁令广平、孙兴、小玉利民共收屈，属其罪而杀之，必成据守。朝鲜令昌黎孙勇率众拒赵，大姓王清等密谋应赵，勇收斩之，同谋数百人，黄不请罪，勇皆释之，与同拒守。乐浪太守居鹏以境内接叛，选乡里壮士200余人，共还吉城。戊子，赵兵进逼吉城，燕王晃欲出王，帐下将木于根谏曰：“赵强我弱，大王一举足，则赵之气势遂成，使赵人收掠国民，兵强鼓足，不可复敌。妾意赵人正欲大王如此耳，奈何入其计中乎？仅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纵其急攻，有足支持。官行察变，见出求利，如视之不济，不失于走，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？”恍乃止，然犹惧行于色。玄图太守河间刘佩曰：“今强寇在外，众心汹惧，视之安危系于一人。大王此计无所推诿，当自强以立将士，不宜示弱。是即矣，臣请出击之，纵无大捷，足以安众。”乃将敢死数百骑，出冲赵兵，所向披靡，斩获而还。于是士气自备。恍问计于封邑，对曰：“石虎凶虐已甚，民神共急，祸败之至，岂何日之有？今空国远来，攻守势易，戎马虽强，无能为患，顿兵击日，细信自生，但坚守以四之耳。”恍亦乃安。或睡恍降，恍曰：“古方取天下，何谓降也？”赵兵四面已赴元城，木于根等昼夜力战，凡10余日，赵兵不能克，人臣隐退。黄遣其子克率2000骑追击之，赵兵大败，斩获30000余骑。赵诸军皆弃甲逃溃，唯游击将军石敏一军独全。敏父詹，内黄人，本姓冉，赵主乐破陈武，获之，命虎养以为子。敏骁勇善战，多策略，虎爱之，必于诸孙。虎还业，以刘群为中书令，卢臣为中书侍郎，蒲弘以功拜史持节，都督六夷诸军事，冠军大将军，封西平郡公。石敏言于虎曰：“ 胡弘雄俊得将士死力，诸子皆有非常之才，且握强兵50,000屯聚晋畿，以密除之，以安社稷。虎曰：吾方以其父子以取吴蜀，奈何杀之？待之愈后。燕王晃分兵讨诸叛城，皆下之。拓境至樊城，崔涛长罢奔夜，封抽宋晃、尤洪奔高沟离。皇赏居鹏、木鱼根等而至诸叛者，诛灭其众。公曹刘翔谓之深礼，多所全活。赵之攻吉城也，因右司马李弘之弟仆以为吉城必败，劝弘出避祸。弘曰：天道悠远，人事难知，且当委任，勿轻动取毁。仆故请不已。弘曰：请意见明神者，当自行之。吾受慕容氏大恩，亦无去救，当效死于此耳。于仆流涕而绝。仆遂降赵，从赵军南归，死于丧乱。弘由是以中笃著名。赵王虎遣度辽将军曹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，运谷300,000斛以给之，又以船300艘运谷300,000斛以高沟离，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10,000屯田海滨，又令青州造船1,000艘以谋击焉。赵太子宣率部骑20,000及朔方鲜卑胡摩头破之，斩首40,000余级。冀州8郡大黄，赵司隶请作守宰。赵王虎曰：此朕施政所致，而欲委就守宰，岂罪己之意也？司隶不尽党言，左镇不待，而欲妄陷无辜，可白衣领职。胡使襄城公射归，上庸公日归，率众戍长安。二归告镇西将军石广、司庶恩泽前谋不轨，虎追广至夜，杀之。以为以司徒导为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西建为太尉，与亮为司空。六月，以导为丞相，罢司徒官，以并丞相府。导性宽厚，委任诸将赵胤、贾宁等多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与亮与西建兼曰：主上自8-9岁已及成人，入则在工人之手，出则为武官小人，读书无从受荫据，故问未尝遇君子。秦政欲于其前手，天下由之不可，况欲于其主哉？人主春秋既盛，以父子名毕，不起守归正，辅居师父之尊，多养无赖之事，公与下官并贺托付之重，大奸不扫，何以见先帝与地下乎？与共起兵废岛，见不听。南蛮校尉陶称砍之子也，以亮谋欲导，或劝导密为之备。导曰：吾与元归休戚视同，悠悠之谈，以绝智者之口，则如君言，元归若来，吾便缴金还地，复何惧哉？又与称书以为： 与公地之援救，以善事之。征西参军孙胜密见亮曰：“王公常有世外之怀，岂肯为凡人事也？此必佞邪之徒，欲见内外耳。”亮乃止。胜楚之孙也。是时，亮虽居外镇，而遥执朝廷之权，既据上流拥强兵，趋势者多归之，岛内不能平，常遇西风晨起，举扇自闭。徐曰：“元归臣乌人。”岛以江夏李冲为丞相院，冲以时俗崇尚虚浮，乃著学真，以为老子云：“绝人弃义，民复孝慈。”其仁义之道绝，然后孝慈乃生哉。盖患乎情仁义者寡，而利仁义者众，将既责于圣人，而前累乎臣纪也。凡人见行者众，及道者显，逐迹于笃，离本于远，故作学真以趋其弊曰：“明之忧章，道之忧废，己损所隆，乃崇所替。非人无以障物，非义无以启齿。仁义固不可远，去其害仁义者而已。”汉李毅从兄广汉太守前告大臣谋废立。秋七月，汉主寿使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，徙前为汉家太守，以李弘为荆州刺史，镇八郡。弘，公之子也。八月，蜀中久雨，百姓饥疫，受命群臣集言得失。公壮上封事称：“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旨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蒙众，举国称藩，天应人悦，大功克己，而论者未遇，权宜称制。今隐于百日，机易并真，天启或者将以监视陛下故也。余谓宜尊前盟，推奉健康，彼必不爱高爵重位以报大功，遂降阶一等，而子孙无穷，永保福座，不亦休哉？”论者或言：“二州附近则荣，六郡人事之不便，喜公孙述在蜀，即刻用事；刘备在蜀，处事多贵。即吴邓西伐，举国屠灭，宁分克主。论者不达安固之机，苟惜名位，以为刘氏首令方士周郡，曾不知彼乃国王主义，岂同今日一举，主容臣显哉？论者又谓臣当为法正，臣蒙陛下大恩，自臣所安，至于荣禄，无问汉晋，臣皆不处，复何谓效法正乎？”受省书内残，密而不宣。九月，汉仆射人言谋反，诛。言，仁太后之弟也。汉主寿因晋诸常主雄诸子。冬十月，光禄勋严寒以老逊位。论者以王导弟之师父，名位隆重，百僚宜为将礼。太常冯怀以问韩，韩曰：“王公虽贵重，礼无偏敬，将礼之言，或是诸君事宜，鄙人老矣，不识时务。”继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伐国不问人人， 想冯祖思问宁于我，我岂有邪德乎？郭璞常遇韩，欲谓之事。韩曰：年在天，位在人，修己而天不欲者命也，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，自有性命，无劳师归。至世二十余年，年九十三而卒。代王易怀之弟石义坚至于赵，易怀疾病，命朱大人立之。易怀卒，朱大人梁盖等以心有大故，石义坚再远，来未可避，避其志，恐有变乱，谋更立军。而易怀次地区刚猛多诈，不如屈地孤人后，乃相与杀屈而立孤，孤不可，自意业迎石义坚，请深留为质。赵王虎意而拒遣之。十一月，石义坚即代王位于樊至北，改元曰建国，分国之半以与孤。初，代王伊卢祭卒，国内多难，部落离散，拓跋氏尽衰。即石义坚立，雄勇有志略，能修祖业，国人附之，使至百官，分掌重物，以代人晏凤为长史，许谦为郎中令，使至反逆杀人奸盗之法，号令明白，正事清简，无细训连带之烦，百姓安之。于是东自会末，西及破洛挪，南据阴山，北进沙漠，率皆归服，有众数十万人。十二月，段辽自密云山遣使求迎于赵，继而终悔，复遣使求迎于燕。赵王虎遣征东将军麻丘率众三万迎之。赤丘曰：受降如受敌，不可轻也。以尚书左丞杨玉辽之故臣，使为丘司马。燕王晃自率诸将迎辽，辽密与燕谋赴赵军。晃遣慕容恪服精骑七千于密云山，大败麻丘于三藏口，死者十六七。丘不走得免，杨玉为燕所执。赵将军范阳先于亮失马，步元山不能进，因止端坐。燕兵还之，敕令起。亮曰：身是贵人，亦不为小人所屈，汝曹能杀即杀，不能则去。亮移官封伟，生气雄厉，燕兵惮之，不敢杀，以白晃。晃以马迎之，与语大悦，用为左常侍，以崔弼之女弃之。晃尽得段辽之众，代辽以上宾之礼，以杨玉为郎中令。赵王虎闻麻丘败，怒，削其官爵。五年春正月辛丑，大赦。三月乙丑，广州刺史邓岳将兵击汉宁州，汉建宁太守孟彦执其刺史霍彪以降。征西将军宇亮与开赴中原，表桓宣为都督缅北前锋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镇襄阳。又表其弟临川太守义为兼梁雍二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镇卫兴。西阳太守义为南蛮校尉， 领南郡太守镇江陵，击贾节。又请解豫州，以授征虏将军毛宝，召怡宝兼扬州之江西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与西洋太守樊俊率精兵万人戍诸城，以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、江夏相，入缅中，称将200人下建亮，两宿误称清剿，属称前后罪恶，收而斩之。后以卫星贤远，命羽翼洗屯半州，更以武昌太守陈骁为凉州刺史，驱汉中，遣参军李松攻汉8郡江阳。夏4月，直汉荆州刺史李弘、8郡太守黄植送建康。汉主寿以李毅为镇东将军，代弘守8郡。与亮上书言：蜀甚弱而胡尚强，欲率大众10万一镇石城，遣诸军罗布江冕为伐赵之归，地下其意。丞相导请许之，太尉建议，以为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。太常蔡摩意以为时有匹态，道有屈身，苟不计强弱而轻动，则亡不终日，何功之有？为今之计，莫若养威以四时，时之可否，系胡之强弱，胡之强弱系石虎之能否。自石勒举事，虎常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原，所据之地同于魏氏。勒死之后，虎携4军逐将相，内难济平，减削外寇，一举而拔金庸，再战而擒石生，主石聪如石仪，取郭权如镇镐，四境之内不失尺土，以示观之，虎为能乎？将不能耶？论者以胡前攻襄阳不能拔，谓之无能为。夫百战百胜之强，而以不拔一城之劣，譬如射者百发百中而一失，可以谓之拙乎？且时欲偏师也，环平北边将也，所争者将义之势，利则进，否则退，非所及也。今征西以重镇明贤，自将大军欲席卷河南，虎必自率一国之众来决胜负，岂得以襄阳为比哉？今征西欲与之战，何如石生？若欲成守，何如金庸？欲阻绵水，何如大江？欲据石虎，何如苏峻？凡此数者，宜详教之。石生猛将，关中精兵，征西之战，殆不能胜也。又当世时，洛阳、关中皆举兵击虎，今此3镇反为其用，方知于前背叛之事也。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欲当其备，于所宜也。苏峻之强不及石虎，绵水之险不及大江，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欲以绵水御石虎，又所宜也。系祖世志在桥，田于城北界，胡来攻，欲置军屯以御其外，古将熟，胡果至，丁夫战于外，老弱或于内，多持巨火，即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得其利。当世时，胡围据河北，方知于今 四分之一耳。世志不能撼其一，而征西欲以御其四，又所宜也。然此但论征西济志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虑也。自绵以西，水极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胡无宋襄之意，即我为阵而击之，将若之何？今王土与胡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胡若宋死，则敌之有余；若弃将远近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俱非妙胜之算。朝议多与魔同，乃赵亮不听一阵。燕前军师慕容平、广威将军慕容军、折冲将军慕于根、荡寇将军慕于尼袭赵辽西，俘获千余家而去。赵镇远将军石成、基努将军呼延晃、建威将军张芝等追之，平等与战，斩晃之首。段辽谋反于燕，燕人杀辽及其党羽数十人，送辽首于赵。五月，代王石义坚会朱大人于参河碑，义都垒元川。其母王氏曰：吾自先世以来，以迁徙为业，今国家多难，若成孤而居，一旦寇来，无所避之。乃止。待人为他国之民来赴者，皆为乌桓。石义坚分之为二部，各置大人以兼之。帝孤兼其北，子石君兼其南。石义坚求婚于燕，燕王晃以其妹弃之。秋七月，赵王虎以太子宣为大单于，见天子旌旗。庚申，始兴文献公王导薨，丧葬之礼是汉伯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，参用天子之礼。导简素寡欲，善因事旧功，虽无日用之意，而岁计有余。辅相三世，苍梧楚谷，衣不重帛。初，导与宇亮共建丹阳尹何冲于地，请以为己父，且曰：臣死之日，愿引冲内侍，则社稷无余矣。由是加吏部尚书，即导薨，征宇亮为丞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亮故辞，辛酉以冲为护军将军。亮帝会稽内史兵为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参录尚书事。兵既当重任，经纶实务，不舍昼夜，宾礼朝贤，升擢后进，由是朝野悉然称之，以为贤相。初，王导辅政，每从宽恕，秉颇任威行。丹阳尹殷容见之，兵曰：前相之贤，犹不堪其宏，况如吾者哉？范汪谓兵曰：请天文错度，足下一尽萧玉之道。兵曰：玄相岂无所测，正当勤尽人事耳。又饮食户口，料出无名万余人，以充军食。兵号为纠察，尽于繁细，后亦矫为复存宽纵，疏密自由，律令无用矣。八月壬午， 复改丞相为司徒。南昌文成公西见疾笃，以府事赴长史刘遐，上书起骸骨，且曰：“臣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，或逼迁徙，或是心腹，百姓怀土，皆有归本之心。臣宣国恩，是以好恶，除与田宅，见得少安。闻臣疾笃，重情骇动，若当北渡，必起寇心。太常沉磨，平简真正，素望所归，未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。”诏以蔡摩为太尉军司，加侍中。 辛酉，建薨，即以摩为征北将军。都督徐衍青三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，贾节。使左卫将军陈光请伐赵，赵遣光攻寿阳。摩上书曰：“寿阳城小而固，自寿阳至琅琊，城必相望，一城建功，众城必救。”又王师在路五十余日，前驱未至，声息久闻，贼之游弋一日千里，河北之计足以来复。夫以白起、韩信、项籍之勇，由发梁汾州，背水而阵，今欲停船水主，引兵造城，前队歼敌，固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借。若进攻未拔，胡计促至，据桓子不知所为，而周中之职可居也。锦光所将解殿中精兵，一令所向有征无战，而顿之坚城之下，以国之爪牙及寇之下翼，得之则力薄而不足损敌，失之则害众而足以益寇，俱非策之长者也。乃止。初，陶侃在武昌，义者以江北有诸城，宜分兵戍之。侃美不达，而言者不已。侃乃渡水猎，引将佐遇之曰：“我所以涉险而欲寇者，正以长江耳。诸城隔在江北，内无所以，外皆群夷，夷中立身，尽人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虏入寇，此乃致祸之由，非以欲寇也。且吾时戍此城用三万兵，今纵有兵守，亦无益于江南。若结庐有可乘之会，此又非所资也。”即与亮镇武昌，足使毛宝樊俊戍诸城。赵王虎恶之，以奎安为大都督，率石建、石敏、李农、张和、李图等五将军，兵五万人寇泾阳北鄙，二万骑攻诸城。毛宝求救于宇亮，亮以城固，不时遣兵。九月，石敏败晋兵于缅阴，杀将军蔡怀。奎安、李农陷缅南。朱宝败晋兵于白石，杀郑豹等五将军。张和陷诸城，死者六千余。毛宝、樊俊突围出走，赴江溺死。奎安进据胡亭，寇江夏。益阳将军黄冲、益阳太守郑进皆降于赵。安进为石城，竟陵太守李阳拒战，破之，斩首五千余级，安乃退。遂略汉东，用七千余户迁于幽蓟。是时，宇亮由上书与迁镇石城， 闻诸丞县，乃止。上表陈谢，自贬三等，行安西将军，有诏复位，以辅国将军羽翼为豫州刺史，兼宣城、庐江、溧阳、安丰四郡诸军事，假节镇芜湖。赵王虎唤贵戚豪字，乃着殿中御史李据为御史中丞，特加亲任，中外肃然。虎曰：“朕闻良臣如猛虎，高步旷野而豺狼毕露，信哉？”虎以辅军将军李农为使持节，兼辽西北平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瀛州牧，镇灵芝。农率三万与征北大将军张举攻燕樊城。燕王晃以河庐城大岳婉为遇难将军，受兵一千，实守樊城。及赵兵至，将吏皆恐，欲弃城走。婉曰：“受命御寇，死生已知，且平城坚守，亦可敌百，敢有妄言惑众者，斩。”众然后定。婉身先士卒，亲冒矢石，举等攻之精寻，不能克，乃退。虎以辽西破尽燕境，朔遭攻袭，乃西徙其民于冀州之南。汉主寿疾病，罗衡、谢思明复议奉进，寿不从。李衍复上书言之，寿怒，杀衍。寿常慕汉武未明之为人，耻闻父兄时事，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教，自以为圣之也。舍人杜袭作诗十篇，托言应渠以讽谏。寿报曰：“醒诗之意，若今人所作，乃贤哲之化言；若古人所作，则死鬼之长辞耳。”燕王晃自以称王，未受晋命。冬，遣长史刘翔、参军居运来献节论功，且言全甲之意，并请客期大举，共平中原。晃击高句丽，兵及新城。高句丽王昭启蒙，乃还。又使其子克霸击宇文别部。霸年十三，勇冠三军。张俊立毕雍、明堂以行礼。十一月，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。十二月丁丑，赵太保逃暴卒。丙戌，以骠骑将军琅琊王岳为侍中、司徒。汉李毅寇巴东，守将劳阳败死。六年春正月庚子朔，都亭文康侯与亮薨，以护军将军、录尚书何冲为中书令。庚戌，以南郡太守羽翼为都督江京、司雍、梁益六州诸军事，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假节代亮镇武昌。时人一意年少，不能记其兄，亦悉心为志，荣正严明，数年之间公私充实，人皆称其才。辛亥，以左光禄大夫陆完为侍中、司空。宇文义斗归，即慕容汉才名，汉乃阳狂酣饮，或卧自便利，或披发歌呼，拜跪起食。 欲闻举国见之，不复省路。以故得行来自遂，山川行变，皆莫计之。燕王黄以汉初非叛乱，以猜贤出奔，虽在他国，常前卫燕计，乃遣商人王车通事于宇文部以窥汉。汉见车无言，抚应汉之而已。晃曰：“汉欲来也。”复使车迎之。汉弯弓三弹余，矢犹长大。晃为之造可守弓矢，使车埋于道旁而密告之。二月，汉妾易斗归名马，携其二子过取弓矢，逃归。易斗归使萧纪百余追之。汉曰：“吾久客思归，既得上马，无复还礼。吾向日养鱼以狂辱，吾知故意犹在，无为相逼，自取死也。”追骑轻之，直突而前。汉曰：“吾居汝国久亮亮，不欲杀汝。汝去我百步，立汝刀，吾射之。一发中者，汝可还；不中者，可来前。”追骑解刀立之，一发正中其环，追骑散走。晃闻汉至，大喜，恩遇甚厚。庚辰，有星背于太微。三月丁卯，大赦。汉人攻拔丹川，守将孟燕、刘琦、李秋皆死。代王石义坚使都云中之圣乐宫。赵王虎为汉主授书，欲与之联兵入寇，曰：“中分江南。”受大喜。遣散骑常侍王古、中常侍王广使于赵，公壮谏不听。受大修州建，善兵聚粮。秋九月，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，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州师，大悦于成都，鼓噪迎江。受登城观之，有吞噬江南之志。谢思明谏曰：“我国小兵弱，吴快险远，图之未易。”受乃命群臣大义利害。公壮曰：“陛下与胡通，孰若与晋通？胡豺狼也，既灭晋，不得不北面视之。若与之争天下，则强弱不敌，危亡之势也。于国之事，已然之戒，愿陛下熟虑之。”群臣皆以壮言为然，受乃止。士卒咸称万岁。公壮以为人之性莫大于忠孝，既报父叔之仇，又欲使受事尽，受不从，乃诈称耳聋，手不治物，辞归，以文籍自娱，终身不复至成都。召尚书令奎安卒。赵王虎命司祭、清徐、幽、兵、雍七州之民，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和邺城旧兵满五十万，据船万艘，自河通海，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，徙辽西、北平、渔阳万余户于兖、豫、雍、洛四州之地，自幽州以东至白狼，大兴屯田，喜扩取民马，有感私逆者腰斩，凡得四万余匹，大悦于鸳鸯， 欲以击燕。燕王晃谓诸将曰：“石虎自以乐安城防守重复，继城南北必不设备，今若鬼路出其不意，可尽破也。”冬十月，晃率诸军入自义翁塞袭赵，数将当道者皆擒之，直抵继城。赵幽州刺史石光拥兵数万，必城不敢出。燕兵进破五岁金入高阳，所至焚烧积聚，掠三万余家而去。石光作懦弱征还。赵王虎以秦公涛为太尉，与太子宣迭日行可上书奏事，专爵赏刑，不复起白。司徒深中谏曰：“行赏者人君之大柄，不可以假人，所以防微杜渐，小逆乱于未然也。太子直在事善，不当御政。”庶人遂以御政致败，复车未远也。且二政分权，险不皆祸，爱之不以道，是所以害之也。虎不听。中业者令申贬以会务辩己有宠于虎，宣意逆之，使典机密。虎既不省事，而宣涛皆好酣饮田猎，由是除败生杀皆绝于贬，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尘而败。太子詹氏孙贞病目，求方于室中催曰，曰戏之曰：“尿中则愈。”贞曰：“目何可尿？”曰曰：“青目弯弯，正奈尿中。”贞恨之，以白宣。宣于兄弟中最狐壮目深，闻之怒，诛曰父子。于是公卿以下为真侧目。燕公宾都边州，亦号田猎，常悬管而入。征北将军张贺度每才见之，宾怒，辱贺度。虎闻之，使主书礼仪持节兼之。宾杀夷，又欲杀贺度，贺度言未持白之。胡遣尚书张离率骑追宾，鞭之300，免官归地，诛其亲信十余人。张俊遣别驾马显入贡于赵，表辞简傲。虎怒，欲斩显。侍中石仆谏曰：“今国家所当先除者，宜尽也。何惜纰漏，不足为意。今斩马显，必争张俊，则兵力分而为二，健康复延数年之命矣。”乃止。仆包之曾孙也。初，汉将李弘为晋所获，逃奔于赵。汉主授致书于赵王虎以请之，属曰：“赵王识君。”虎不悦，复外议之。中书见王波曰：“令李弘以死自誓曰：‘苟得归谷于蜀，当纠率宗族，混同王化。若其信也，则不凡一旅，坐定良意。若有前阙，不过失意亡命之人，于赵何损？’”李寿既见大号，今以制诏与之，彼必仇反，不若复为书与之。会一楼国显护使石弩于赵，拨殷勤以慰汉，曰：“使其知我能服远方也。”虎从之，遣李弘归， 后为之礼。弘至成都，手下诏曰：节使来庭，共其护使。虎闻之，怒，触王波，以白衣领职。七年春正月，燕王皇使唐国内史杨玉等筑城于柳城之北，龙山之西，立宗庙宫阙，命曰龙城。二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刘翔至建康，帝引荐问慕容镇军平安，对曰：臣受遣之日，朝服拜章。翔为燕王晃求大将军燕王张喜，朝议以为故事，大将军不处边，自汉魏以来不封异姓为王，所求不可许。翔曰：自刘时构乱，长江以北简为戎叟，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挥戈，摧破凶逆者也。独慕容镇军父子竭力，心存本朝，以寡击众，屡舔强敌，使石虎畏惧，悉喜边陲之民散居三魏，促国千里，以继承为北境。功烈如此，而昔海北之地不以为封邑，何哉？昔汉高祖不爱王爵于韩彭，故能成其帝业。项羽顽印不忍受，足用威王。吾之至心，非苟欲遵其所事，且惜圣朝属忠义之国，使四海无所劝慕耳。尚书诸葛辉降之子夫也，独主异议，以为夷狄相攻，中国之利，唯弃与名不可轻许。乃谓降曰：借使慕容镇军能除石虎，乃是复得一石虎也，朝廷何赖焉？降曰：黎父由之叙宗周之允，今进士殿威，君未谋远慨，增无忧国之心也。向使弥革之功不利，则少康何以四下？桓文之战不捷，则周人皆为左任矣。慕容镇军枕戈待旦，致舔凶逆，而君更倡邪祸之言，计谏忠臣，四海所以畏依，良由君备耳。降留健康岁余，众议终不决。降乃说中常侍玉鸿曰：石虎保八州之地，带甲百万，智吞江汉，自所投宇文，几诸小国无不臣服，唯慕容镇军亦待天子，精贯白日，而更不获书礼之命，切恐天下疑心解体，无复南向者矣。公孙渊无尺寸之意于吴，吴主封为燕王，加以九锡。今慕容镇军屡摧贼封，威震秦陇，虎鼻浅重使，甘言后必，欲授以耀威大将军辽西王。慕容镇军误其非正，却而不受。今朝廷乃今昔虚名，举义忠顺，岂社稷之常计乎？后虽悔之，恐无及矣。鸿谓之言于帝，帝亦欲许之。会晃上表称：与世兄弟擅权赵乱，宜加斥退，以安社稷。又与与兵书，则其当国秉权，不能为国雪耻，兵甚惧，以其绝远，非所能治，乃与何冲 奏从其情。乙卯，以慕容晃为使持节、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幽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。备物典册皆从书里。又以其世子俊为假节、安北将军、东夷校尉、左贤王，赐军资器械以千万计。又封诸功臣百余人，以刘翔为代郡太守，封临泉乡侯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翔故辞不受。翔即江南士大夫，以骄奢酣纵相上，常因朝贵宴集，谓何冲等曰：“四海板荡，掩于三纪，宗社为虚，黎民涂炭，斯乃庙堂焦虑之时，忠臣毙命之秋也。而诸君宴安江陀，四情纵欲，以奢靡为荣，以傲淡为贤，简恶之言不闻，征伐之功不立，将何以尊主济民乎？冲等甚惭。”赵潜兼大鸿胪郭熙，持节亦集成，策命燕王与翔等携北。公卿见于江上，翔谓诸公曰：“昔少康子一旅以灭有穷，勾践凭会稽以报强吴，蔓草犹以早除，况寇仇乎？今石虎李寿志相吞噬，王室纵未能澄清北方，且当从事巴蜀。一旦石虎先人举事，并寿而有之，据行变之地以临东南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”中护军谢广曰：“是无心也。”三月戊戌，皇后杜氏崩。夏四月丁卯，葬恭皇后于兴平陵。赵时王公以下至数人，皆正土断白吉。秋七月，郭熙、刘翔等至燕，燕王晃以翔为东夷护军，领大将军长史，以唐国内史杨玉为左司马，典书令李弘为右司马，中尉郑林为军资祭酒。八月辛酉，东海哀王冲轰。九月，代王石义坚驻圣乐城于故城南八里。代王妃慕容氏族。冬十月，匈奴刘虎寇代西部，代王石义坚遣军逆击，大破之。虎族，子务还立。遣使求和于代，石义坚以女弃之。务还又朝贡于赵，赵以务还为平北将军、左贤王。赵航海将军王华率周师自海道袭燕安平，破之。燕王晃以慕容恪为度辽将军，镇平郭。自慕容翰、慕容仁之后，诸将无能继者，即恪至平郭，抚旧怀新，屡破高句丽兵。高句丽畏之，不敢入境。十二月，兴平康伯陆完轰。汉主寿以其太子氏领大将军、陆尚书事。初，常主雄以简约宽惠得蜀人心，即李弘、王古还自邺，盛称邺中繁树，宫殿壮丽，且言赵王虎以行杀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内。寿慕之， 喜庞郡民三丁以上者以食成都，大修宫室，至器丸。人有小过则杀以立威。左仆射蔡兴，右仆射李仪，皆作直谏死。民疲于赋役，虚皆满道，思乱者众矣。